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扬州八怪是指中国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的总称，其中在民间故事流传最有名的要数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郑板桥为什么会比其他人的名气大？难得糊涂的书画作品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郑板桥，名谢，字克柔，板桥乃是他的号，也有人称之为板桥居士、板桥道人，晚年自属板桥老人。他生于康熙32年，于乾隆30年去世，终年73岁，是清朝杰出的艺术家和文学家。郑板桥3岁的时候，生母去世，乳母费氏将其视为己出。在灾荒的年景，费氏总是驮着郑板桥上街，先买块饼塞在郑板桥的手中，再去料理家务。后来郑板桥在乳母诗中写道：食禄千万中，不如饼在手，表达了他对乳母的深切怀念。郑板桥对乳母的感情很深，费氏有段时间暂时离开了郑家，在临走前，他把郑板桥老祖母的旧衣服洗好补好，把缸中的水挑满，买了几十捆柴草堆积在灶下才离开。郑板桥早晨跨进费氏的房间，看到里面空荡荡，摸摸灶上还有余温，锅里放着一碗饭和一盆菜，都是费氏平时给郑板桥准备的。郑板桥一见此情景便痛哭不已，连饭也不想吃了。费氏勤劳的一生和他的高尚情操潜移默化地感染着郑板桥。他后来为官公正清廉，能够体恤百姓的疾苦，与其乳母费氏不无关系。在封建社会当中，学而优则仕是通行的法则。郑板桥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当然不会回避这条路径。乾隆皇帝继位那年，郑板桥赴京都应试，中了进士，但直到乾隆6年他49岁时才被选为一个7品的县令。在他做县官时，曾经接到一桩婚姻案子，原告是县衙当中的小吏滕800，他因为女婿穷，不愿意女儿焦红嫁给他，想要赖婚。郑板桥了解到滕800的穷书生女婿叫做韩孟周，他父亲当年也做过县官，因为得罪了上司被革职回家忧郁而死，母亲也去世了，只剩其孤身一人，生活非常拮据。郑板桥从言谈中发现这个青年颇有才学，认为其前途不可限量。这天滕800私下送了1000两银子给郑板桥的妻子饶玉凤， 请他来帮忙说情，让郑板桥做主，逼着琼女婿解除婚约。郑板桥知道之后大为愤怒，想滕八百在衙门做事竟然嫌贫爱富，还用银子来买通上级，乃是知法犯法，极其可恶。本来啊，准备将滕八百叫来狠狠地教训他一顿，退还银子，再一想，这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方法。于是郑板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高高兴兴将这1000两银子悉数收下。随后郑板桥将滕八百找到后堂，对他说，俗话说无功不受禄，我既收了你的银两，自然会帮你忙。你家女儿焦红的婚配也得门当户对，为了抬高你女儿的身价，我想收她做干女儿。你又有钱，她又是县太爷的干女儿，肯定可以找一个成龙家婿。郑板桥看清了滕八百的势力，是因为有几个臭钱，至于地位，只是一个县衙小吏，还谈不上有势。现在自己成了他女儿的干爹，滕八百一定会答应。滕八百听了郑板桥的话，也果真万分的高兴，不住地念道，我的女儿真好福气呀。郑板桥将滕八百打发走了以后，立即派人把穷书生韩孟周找来问他，你愿意与滕八百的女儿解除婚约吗？韩孟周一边流泪一边摇头啊。郑板桥又对他说，你的岳父要赖婚是因为你穷啊，他为了要达到解除婚约的目的，还想借我的权势帮他的忙。我现在将他送来的1000两银子转送给你，你就不穷了。我已经认了他的女儿为干女儿，你与他成亲就是县太爷的女婿，在咱们这个不大的县城里也就算是有势力了，你岳父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解除婚约了。第二天，滕八百满心欢喜地带了女儿焦红来见干爹。郑板桥对焦红说，从今儿起呀，你就是我的干女儿了，以后要听我的话，知道吗？焦红连连点头。滕八百在一旁赶紧奉承，哎，当然当然，我的女儿就是县太爷的女儿，还能不听您的吗？过了片刻，郑板桥把韩孟周叫来了，对着滕八百说，你这个女婿啊，现在有了1000两银子，也不算很穷，进京赶考的盘缠你不必操心了，他如果秋闱考中，自然少不了高官厚禄，和我的干女儿相配，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了。滕八百闻听急忙嚷道，哎，老爷，您这是叫我上当啊。郑板桥笑道，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我还能让自己上当？滕八百这才知道郑板桥答应帮忙不是想帮自己的忙，而是帮这穷女婿的忙。郑板桥接着提出，选日不如撞日子，撞日不如今日，就今天在衙门成亲吧。滕八百拗不过郑板桥，只得答应了。一对青年男女当着郑板桥的面拜堂成了亲。滕八百眼见着穷女婿带走了他的女儿，还白白贴了1000两银子，气得干瞪眼。而说来也巧，这年秋天韩孟周果然中了举人，一对新人双双拜谢郑板桥，估计嫌贫爱富的滕八百这心哪，肯定是乐开了花，暗地里偷着笑呢。 您知道扬州八怪之首是谁吗？您知道书法作品《难得糊涂》背后隐藏的故事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和您聊聊郑板桥的故事。 接下来再为您讲述一个郑板桥帮助穷人的故事。话说有一富豪盐商，捉到一贩私盐的小贩，送到县衙请郑板桥一律严惩。按照当时的律令，盐商所作所为是合乎法度的，而作为县令也必须做出处置。郑板桥见那小贩衣衫褴褛，知道乃是穷苦人家，就和盐商商量说，既然你要我惩罚他，我给他代家示众，你看如何？那盐商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郑板桥让人取来大片的芦席，编成一个大家，高8尺宽1丈，顶天立地，前面 挖一小孔，让那小贩钻在孔中，把夹带在肩上，然后把那小贩押送到富商盐店的门前。大家把富商的店门堵得严严实实，人们谁也没见过这样的惩罚呀，一时间满城尽传，从早到晚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致使盐店无人出入，整天就不能营业。这盐商心中终于领教了这位县老爷的妙招，心中很窝囊，但是无可奈何，于是只好来到县衙跪拜再三，是苦苦哀求。郑板桥见目的已然达到，于是满面含笑，显得极为真诚的样子，答应了他的请求，放了那个穷苦的摊贩。郑板桥惩罚小贩虽乃出于无奈，但是对于富商却是心存戏弄，有意让他难堪了。从此就再没有哪位盐商敢随便的欺负老百姓了。咱们都知道郑板桥的书法在清代极具名气，他创造了独具个性的板桥体。板桥体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将篆隶楷草四体相杂，又参入了兰竹画法，长撇大捺，像兰叶竹枝一般的飘逸，神采翩翩，在章法上错落有致，构成了音乐一般的节奏和韵律感，最终形成了雅俗共赏、颇受人们喜爱的板桥体。咱们也都知道难得糊涂四个字乃是出自郑板桥之手，这四个字正是板桥体的代表作，写的是妙趣横生，韵味无穷。至于难得糊涂四字的背后，据相传也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话说有一年，郑板桥到山东莱州云峰山观摩郑公碑，晚间借宿在山下一老儒的家中。老儒自称糊涂老人，言谈举止高雅不凡，两个人交谈十分的投契。老人家中有一块特大的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美，郑板桥看后大为赞赏。老人乃请郑板桥留下墨宝，以便请人刻于砚台的背面。郑板桥感到糊涂老人必有来历，便题写了难得糊涂四个字，并盖上了自己的名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砚台有方桌大小，还有很大的一块鱼空，郑板桥也请老人题写一段跋语。老人没有推辞，随手写道：得美食难，得顽石尤难，由美食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石外，藏野人之炉，不入富贵之门也。写罢也盖了方印，引文是：院是第一，乡是第二，殿是第三。郑板桥看后乃知老人乃是一位情操高雅的退隐官员，顿生敬仰之意。见砚台还有空隙，便又提笔补了这么一段文字，写道：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招，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报也。后来这段文字传了出来，人们感慨其中富含的哲理，便写成了横联挂了起来，难得糊涂一词也就广泛地传送开了。这四个字包含着既简单又深刻的人生哲理，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千世界。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韩涛。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郑板桥可以称得上是既具有幽默个性，又有着嶙峋傲骨的名士。一次郑板桥在扬州游玩，很多人慕名去求字画，郑板桥按照尺寸来收取银两。当时江西有位张姓宰相，因受到乾隆的宠爱，所以常有人奉承拍马讨好和献媚。 恰好这位张宰相入京朝见，也路过扬州，当地的富商千方百计地想取悦张宰相。有位富商绞尽脑汁想出了一条颇为风雅的妙计，就是请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为张宰相书写一副对联。为此他特地叫家丁定做了长一丈宽六尺的大纸，并让家丁带上纸张去找郑板桥求字。见到郑板桥，家丁有些惶恐的样子问，大人能否赐墨宝一副？郑板桥仔细端详此人，满口答应道，可以，请将尺幅和内容报来。家丁这个时候稍微有些放松，嬉皮笑脸地说明了来意。见郑板桥呢，从来人手中接过了纸张，在书案上将纸张徐徐地打开，先是一惊，然后定了定神儿，欣然答应了。不过郑板桥开价白银1000两。而这个家丁呢，也是扬州生意场上的老手，百般狡辩，花言巧语，来了个腰斩，杀价500两。郑板桥思寻了片刻，提笔运好，写出了上联：龙虎山中真宰相。家丁恭敬地站在一边，不住地眉飞色舞，拍手叫绝，真是妙极了，不愧乃当朝大书法家呀。正当这小子心中暗暗得意，急着看郑板桥书写下联时，郑板桥把笔往桌子上一放，慢条斯理地笑着说，哈哈哈哈，拿去吧，我说1000两，你出500两，我只好给你写一半了。这家丁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只好扫兴地拿着上联，急急忙忙地回去请示主人了。正在等待的这位富商看到家丁回来，急忙问道，怎么着，写好了？开价多少？家丁哭丧着脸，气喘吁吁地说，哎呀，这个郑板桥真是太刁钻了。说着做了一个恨之入骨的动作，然后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禀报给了这位富商。富商一听，哭笑不得呀，甚是无奈，沉思了一会儿，垂头丧气地说，哎，还是按原价奉上吧。于是让家丁揣着银两，忐忑不安地又来找到了郑板桥。郑板桥让家人点好了银两，研好了笔墨，展开了纸张，用他独具个性的板桥体又写出了下联：麒麟阁下活神仙。哎呀，妙啊！富商的家丁看后点头不已，一个劲儿的道谢，谢谢大人，您不愧为当代书画名家，白银1000两，值值。说完手捧着正式大作满意而归。从此郑板桥诙谐风趣，潇洒不群，不畏权势的举动一时间传为佳话，为书道同友所称颂和钦佩。也正是因为郑板桥的才德兼备，才被封为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不仅在自身才学上非常专注，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相当的用心。他在潍县任知县的时候，女儿到了出嫁年龄，上门求婚者络绎不绝。郑板桥对夫人说，媒人上门都为求婚而来，却都不求女�儿。第一个求我知县4000两白银，第二个求我知县1官半职，第三个求我才子诗书画三绝，你说怪不怪？郑夫人想了想说，也怪也不怪。郑板桥听糊涂了，问道，夫人此话怎讲？郑夫人道，谁叫你是姑娘的父亲，未来女婿的丈人呢？不久有一小官辞官回乡，带了儿子来向郑板桥辞行。这小官的儿子呀，名叫知足，父子俩不善言辞，也不善交际，但郑板桥愣是看中了这个知足，留他父子二人吃饭，让郑夫人与女儿也跟客人见了面。见过之后，郑夫人也非常喜欢知足，于是郑板桥便将女儿许给了小官的儿子知足。知足父子闻听是惶恐不安，再三推辞说配不上啊。郑板桥说，媒人踏破了县衙门坎儿，吹嘘的话车载船粮，我都没把女儿许给他们，看了知足我很喜欢，我夫妇俩愿将女儿许配给他，只要你父子俩愿意，咱们就算定下了这门亲事了。知足听罢，连忙向岳父和岳母跪拜。 亲事定下来，郑夫人开始为女儿出嫁的事儿操心了。起初她看见丈夫郑板桥好像是忘了女儿的婚期，就催促郑板桥说，女儿出嫁的陪嫁你怎么打算的？郑板桥说，还早，你慌什么？郑夫人见丈夫这样说，以为他早有打算，也就不再催促了。 您知道扬州八怪之首是谁吗？您知道书法作品《难得糊涂》背后隐藏的故事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和您聊聊郑板桥的故事。 眼看着婚期要到了，郑板桥仍然稳坐钓鱼台，郑夫人这颗心时时放不下，不禁又催促丈夫说，你筹办的嫁妆也该派人去运来县衙，明天好派人随女儿送去啊。郑板桥说，不需要派人去送，已经存放在县衙里了。郑夫人觉得此事有点蹊跷，县衙哪来的嫁妆？她实在不明白丈夫要给女儿什么做陪嫁，就又问道，你准备送字画给女儿做陪嫁吗？郑板桥还是摇摇头说，你急什么，明天我自有珍贵之物给爱女做陪嫁。第二天，新姑爷之族遵从丈人的叮嘱，亲自赶了牛车前来迎娶新娘。郑夫人忐忑不安，心里期盼着丈夫送给女儿珍贵的嫁妆。正在这时，只见郑板桥打开了一个木箱子，从中端出一个竹编的匾子，匾中盛着真和县。郑夫人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儿，就见丈夫双手捧着竹制的针线匾，郑重地递到女儿手中，对女儿说，父亲特地送你陪嫁之物，珍贵的郑家传家之宝。郑夫人一看，气得是说不出话来啊，以为丈夫是发疯了。郑板桥严肃又恳切地对爱女说，女儿，你将这些郑家传世的针线匾带到知足家，手勤活好，针线匾不丢，自食其力，生活一定会很美好。知足他也是个勤恳诚实老实的小伙，小两口一定要互敬互爱啊。郑夫人一个劲儿地朝着郑板桥打手势，企图阻拦他。郑板桥看到但是不理会，他让女儿坐上牛车，双手捧着针线匾在胸前，请这位新女婿赶着牛车出了县衙，走过街巷，直奔乡下而去。他自己则骑上一头毛驴，亲自送女儿出嫁。郑板桥骑着毛驴满面含笑，还不时地向聚在路旁看热闹的百姓点点头，似乎在向众人显示他对自己择婿嫁女的那份满意劲儿。张板桥直到52岁时才有了儿子，起名小宝。小宝长到6岁以后，郑板桥亲自教导儿子读书，要求每天必须背诵一定的诗文，还经常教育儿子注意节俭，并让儿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小宝12岁时，郑板桥又叫儿子用小桶挑水，天热天冷都得挑满，不能间断。有一年闹饥荒，郑板桥一向清贫，家里未多存一粒粮食。一天，小宝哭着说，妈妈，我肚子饿。郑夫人拿一个用玉米粉做的窝头塞在小宝手中说，这是你爹中午节省下的，快拿去吃吧。小宝蹦蹦跳跳走到门外，高高兴兴地吃起了窝头。这时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站在旁边看着他吃，小宝发现这个女孩似乎也很饿，立刻将手中的窝头分了一半给她。郑板桥知道后非常的高兴。直到临终前，郑板桥还让儿子亲手做了几个馒头。当小宝把做好的馒头端到床前时，他放心地点了点头，对他说，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好汉。随即张板桥合上了双眼，与世长辞。这则遗言既是对子女的嘱咐，也是郑板桥一生正直为人、廉洁为官的高尚品质的缩写。好了，各位，